戏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这首歌来自郭峰和陈洁仪一起合作的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啊，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雷阵雨，最高温度30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3摄氏度，东南风3级。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，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而且呢，预报有阵雨，也请出门带好雨具。OK， 来听完这一首郭峰和陈洁仪一起合作的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

这首歌来自韩宝仪的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对，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。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今天是8月1号，在这里呢也要向所有的中国军人致敬哈，说一声你们辛苦了。 OK， 我们听完这一首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 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想谁，

留声机，这首歌来自唐薇薇的《如果有来生》，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啊，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。今天呀、是昨天，北京虽然高温不在哈，没有像之前有36-7度那样的高温天气了，但白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还是攀升至了32度，体感闷热，让不少人担心高温又将复燃。但是啊。不过受今年9号台风纳莎和10号台风海棠合并北上的影响，今天8月1号夜间起至明天的前半夜，北京地区将出现明显的降雨天气，将给明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不便，公众需注意防范。对，这也提醒大家，今天或者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将会有雨水的降临，也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OK， 我们来听完这一首唐薇薇的《如果有来生》。 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，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

这一首歌来自娃娃演唱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啊，这首歌呢是台湾歌手金志娟演唱的一首歌曲，而也就是娃娃哈演唱的一首经典代表作，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了。这首歌呢由李宗盛作词和作曲，收录在1991年8月发行的专辑《大雨》当中。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三季的时候啊，刘明湘一位女歌手演唱过了这一首歌，也是赢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哈，也是把这首歌再一次的唱火了，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一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阿桑的《寂寞在唱歌》。 天黑了，孤独又慢慢隔着，有人的心又开始疼了，爱很远了，很久没再见了，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。你听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，狠狠的，歌声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